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睇波就梗系嚟靓波王啦，呢度有好特别嘅消息噶，好似呢个椒盐金龙衣咁样，你试下。 好对喎。 佢用咗龙胆皮嚟做噶， 同埋用咗避风塘嘅炒饭，食落去特别香口，油腻噶。 有第二個喎，呢個青芥末生腸咧，用咗花生米嚟整噶。平時咧，生腸我哋甜醬芥辣就食得多啊，花生米都應該係第一次啦啩。快啲試下。 哇，好爽啊！ 嗰種工味同埋生腸嘅爽脆係咪好夾咧？ 真係正啊！ 跟住咧就嚟到煮菜啦喎，呢個水煮肥牛咧好正噶，快啲試下。 牛肉味添， 呢個方式嚟煮咧，啲牛肉特別嫩噶，而且佢哋仲有紅薯粉煎仔噶喎，索曬啲湯汁好正噶。 喂，啲牛肉啊，啱曬你啊 ，Anthony。係 咪好野味咧？我哋仲可以落啲火鍋嘅生料落去打邊爐添，好似牛腱啦、牛脷啦、牛骨碎等等，牛碌下碌下好正噶。 喂，好啦，咁就 点啊，金英， 喂， 大佬， 哇，几好皮肤啊，金英真系， 咁就啱啱有啲 update 喎，哇，啲民主党啊，可能听我哋节目啊， 温猫啊，高 就出咗一个声明啦，吓，即系嗱，过嚟睇睇先，咁虽然咧，刘慧卿女士啊，系民主党嘅前主席，咁但系而家咧普通党员嚟嘅啫。咁啊，按民主黨嘅規定咧，佢可以發表個人意見，咁但係咧就唔代表民主黨嘅。咁啊，第二啦，就係許智峯咧，而家咧係凍結會籍，凍結就唔等於踢出黨，咁要交紀委獨立處理嘅，係咪？咁啊，你喺紀委嗰度可以表達個人看法啦，咁你就唔好好似啊，即係阿容樂琪嗰陣時，你去都唔去啦，係咪？咁啊，好啦，第三啦，就係話啦，呢一個琴日嗰個中委會議咧。就冇任何與會人士同埋提出或者動議咧，就辭去或者夾扯呢個許智峯嘅黨員職務嘅，唔係個黨籍同埋會立法會議員職務嘅。咁啊，即係呢一個咧，就要等幾位立案調查先下，之後再決定啦。咁第四啦，就係凍結許智峯嗰個會籍咧，就唔代表咧就民主黨支持立法會同埋政府無理 DQ 佢駁。咁所以咧係兩回事嚟嘅。咁啊，似乎啊，即係。这个与许智峰同行的行动呢那啊有些作用喎、 啊。是不是我觉得到此为止的啦。即是冻结会籍已经很严重了。 是啊 今次他被人骂得这么紧要。 咁 同埋佢都唔会再犯呢个错误即係低级嘅错误。 咁喺姿态上面亦都回应咗即係如果有啦即係有啲市民上面嘅即係不满都回应咗啦。 咁咪大家好囉民主党又觉得啊秉公办理啦係咪啊大佬道德。上身啦，全部成班人，系嘛？突然之间， 你班建制派做假学历啊，嗰啲师德有问题啫，唔代表我系咁样，系咪？即系等于佢自己都会有翻嗰、那个，即系唔系？我记得民建联嗰阵时都会屌过话佢啊边个啊周浩鼎啊，话佢蠢嘅又剩嘅。 哦，通水门事件啊， 系啊，即系其实话佢蠢啫嘛，即系等于而家好似即系呢一个国资委咧，即系都系屌呢个中兴蠢啫嘛。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周浩鼎嗰单嘢。你係即係成個政治制度嘅問題、你係即係同阿梁振英私通咧？你作為嗰個委員會，佢係主席咪？如果唔記錯係咪？佢係委員會嘅成員喎，嚇俾阿梁振英改佢嗰份嘢，幫佢submit上去喎，大佬。 即係佢究竟係民選嘅代表定係梁振英條僆？ 即係等於喂你 矮化咗成個立法會。 喂，你選喂？我記得嗰陣時二八選即係補選嘅時候，啲人問啊許智峯，喂你唔係你問阿周浩鼎，喂你究竟你撐唔撐梁振英啊？喂嗰陣時講都唔敢講啊，表態都唔敢表態啊，都同佢保持距離喎、啊。 唔係，所以我覺得咧 啊，即係。 即係對許智峯嚟講咧，就到此為止嘅。 係。 咁但係咧，話說回來咧，佢確實未來嘅喺民主黨嘅前途 好難走啦， 都好大鑊㗎。 係啊，你兩年之後你 嗱你推所以咧，有多時呢啲人咧，你自己唔係嗰個 mentality 咧，你係真係唔好代表嗰個黨去參選。嗰啲全部係正經人家，你就玩我哋嗰套嘢咧，即係除非你係我哋嗰啲支持者嘅啫。Otherwise 你死梗， 咁你覺得？ 除非咁樣啦，呢兩年裏邊佢 唔係。如果我係民主黨主席，我一定吸納許智峯啊！你咁中意玩呢啲嘢啊嘛，大佬？唔係我唔係民主黨 ，sorry， 我係社民連。 哦 ，OK， 誒講錯啊！ 唔係，但係講翻轉頭就係話，除非呢兩年裏邊佢有一個 project 係響翻朵嘅，咁咪冇事咯。但係得翻兩年時間， 好難咧， 好難。 即係佢好難㗎啦。即係第一，即係佢好似阿金乃威嗰啲咁嘅 case 咁咧。佢都好難再代表民主黨參選呢個港島區，即使佢參選港島區都好，以港島嘅選民，以民主黨嘅基本擁趸，對佢都有少少保留噶啦。 唔中意咁有爭議嘅人係嘛？ 係啊，所以你唔一係就快快脆脆轉黨算啦，係嘛？加入呢個咩議會前線啊嗰、那個 議會陣線， 議會陣線啊， 唔係議會陣線都係一個 umbrella 嚟嘅啫，你都要揾一個黨嘅。 咁但係你喺兩年咁短嘅時間裏面可唔可以 develop 一班即係咁激進嘅支持者咧？咁因為你喂老實講，佢上次攞6-7% 係最敏嗰幾個噶嘛，喂嗰啲全部都係民主黨嘅飛嚟嘅喎。 嗯。 系嘛，所以佢唔系俾人食住上都唔得、啊， 即系佢唔系靠 啲阿哥啊，即系一定会咁谂啊！屌你斗拎一毫都系我噶啦，你几时有攞过你自己嘅飞啊？系咪嗱？咁你跟佢就咁噶啦，你攞佢啲飞嘛，大哥，系嘛？嗰班人就系咁嘅人嚟噶啦，唔系话班大佬啊，而系佢嘅支持者投佢票嘅人咧，就系嗰啲班人咁嘅 mentality 嘅， 即系硬排头系咪？ 同埋佢都系咁保守。同埋睇嘢咧，睇埋一邊嘅人啊，即係大事又唔識睇，就睇埋啲細細細矮矮嘅嘢嘅人啊，大佬。即係我正如頭先，我都不厭其煩再重複一次，關女性咩事啊？即係冇乜嘢都攞個嗰個牌頭嚟喺度做擋箭牌咧、啊。 咁嗰樣嘢係容易 hit 中嗰啲港女啊嘛，即係容易著燈咁嗰樣嘢係。 咁你容易著燈還一樣著燈啊，大哥。 咁啊 咁事實係還事實啦。 咁尤其係啊四方呢啲係容易著燈的女人。 唔係佢又係，黃碧雲又係嘅，係咪啊？ 嗯， 即係到而家你講咩一地兩檢又好。 大問題就唔識講。 嗯。 喂，人哋喺度咁樣一地兩檢。喺度咁 mark 你啲議員，收集啲咁嘅情報， 嗯， 你一句都冇講， 係喎， 噤若寒蟬喎！我睇完之後，唔係啊嘛，咁嘅水平，唔怪香港民主運動搞到咁啦，亦都因為咁，所以你攞咗一紮咁嘅群眾咯， 係。咁好啦，即 係，唉，我真係見到許智峰，我真係我見猶嫌見到佢。 佢暴唔暴力就我又覺得唔算暴力嘅。咁今日就發生咗更加大暴力嘅事件啦。咁我哋去段片睇下啦。 達我哋如高球聯盟友達集工黨，呢日喺香港嘅東北面籠罩住神秘嘅氣息。同一天空下，呢度居然极度平静啊！ 好处就梗系好多啦，包括就系、是、一家大细都啱玩啦，由3岁咧至80岁咧都啱啦，系一种咧可以放松身心嘅活动啦。 解决住屋问题 vs 权贵打波权利 start off， 超过85个高球爱好者搞咗个大联盟，呢日开几招要求保留球场，平衡时空下嘅高球场外，工党就嚟抗议，要求发展高球场嚟起公屋啊！ 今日去打高尔夫球，好开心嘅，几十万人冇屋住， 好啦， 在地下就留下了個牌，應該是工作人員或者是你見，應該是啩，或者是你見他穿曬白色衫，應該都是高爾夫球會那些人。 同場內大聯盟記招啲嘉賓的 look 咧，係 match 啦。之但係香港高球會同大聯盟都話唔關佢哋事噶，相信只是到場打球的市民嚟嘅。 所以咧，呢個係絕對唔可以接受。而警方咧，係我哋見到都冇第一時間去執法、去調查，甚至咧佢話呢度係私人嘅地方，所以佢哋嗰下咧就唔方便嚟到。 仲話會追究到底啊！ 哇！呢啲係咪真係暴力啊？哇！呢啲淨個鏈，你頸住要扯你落地喎、啊，大佬！哇！呢啲真係你係咪要用多更加多倍數嘅，即係起有恥你啊，或者係離曬譜啊，咁樣譴責佢咧，係咪？即係我唔知，即係嗰啲嚇攞女權嗰啲人嚟鬧人嘅，今次有冇出聲咧？真係 馬佬嚟噶嘛？咁大個人攞、成年身份證，應該知道自己做緊乜嘢㗎啦。 即係受害者嗰個馬佬咧，即係個男人咧，咁就係你係抵打啦，係咪咁樣樣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又係好離譜咯，係咪？即係如果你有咁嘅諗法，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呢件事咧，就真係佢背後揭穿嗰、那個即係叫做係公共性咧，更加值得佢討論。因為咧，你而家你搞呢、這個即係粉嶺高爾夫球場，點解會有班友咁興，唔係即係會咁積極去搞呢一個叫大聯盟啦？就包括頭先打人嗰條友啦。其實你唔好割席啊，係咪？因為我見到而家大聯盟就同佢割席啊，就話佢唔係我哋嘅人啊。咁然之後現場有人係執到佢張證啊，佢自己跌咗喺度啊！嚇，摔跤摔得咁過癮啊啦，係咪？連自己張證都唔記得攞走。 喂，但係工黨，我覺得應該要去報警喎、 啊。梗係要報警啦、 啊！報咗你唔知啫。 報咗啦，咪亦都佢話即係喂，警察嚟啊！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話你發生咁大件事，即係你又有人喺度示威嘅話咧，當現場嘅人係咁嗌嘅話，咁當然係警察冇做嘢啦。 所以你話梁振英管治之下嘅香港咧，就係衍生咗呢個咁嘅問題，就係以往。 高佬和咧，咪自己做咗咁嘅示范啊嘛！ 以往咧，我哋即系去请愿好地地，系嘛？你有你入边即系表达赞成嘅意见，我有我喺出边表达反对嘅意见，其实大家都系相安无事。因为呢个先至系一个自由或者民主嘅社会最可贵嘅地方嘛。因为我唔会阻止你表达你意见嘅权利，但系你表达你意见权利嘅时候，冇理由即系冚咗我把声。同样道理，我都唔会冚咗你把声。喂，呢、這個真係自由社會最可貴的一樣嘢啊嘛，就係、是、大家嘅權利能夠得到保障，無論你企喺咩嘅利益、咩嘅立場都好。喂，但係而家你睇下，喂高球啫喎，大哥係嘛？起唔起？即係起唔起公屋喺嗰度？你香港高爾夫球會係咪應該揾個第二個地點？使乜咁大爭議啊，大哥？唔係使乜起曬槓、打曬交啊，大哥？喂，我有權表達，我認為喂香港人地方都唔夠住咯。喂，你哋幾百萬一個會籍，好似係幾百萬一個會籍嘅呢個係 咩啊？近千萬嘅， 二千萬㗎，二千幾萬， 二千幾添啊！而家升到幾啊，大佬？ 唔係香港高爾夫球會自己收600萬，咁、然後出面有個炒價 agent 公司咧，加加埋埋啲使費咧就2000多萬咁。 即 係 四 即係有人賣俾你啦， 四個的士牌啊，大佬嗰度係。 咁所以佢個包仔，佢所以唔同得你。 梗係啦，所以點解喂？你又話嗰班友，即係你而家你做呢啲咁樣嘅玩高爾夫球呢個 gentleman 嚟噶嘛？即係學呢個陳啟忠話齋，陳啟忠先好笑，佢點講咧 ？gentleman， 即係佢就話啦，即係香港係即係靠咩揾食啊？香港係靠嗰啲即係專業服務食户噶嘛？你而家咁多國際大企係咪？咪嚟香港落户開公司，怕乜嘢啊？喂，如果你話即係你，喂，你而家高爾夫球場由18個窿變咗9個窿，甚至乎變咗4個窿，仲邊有人有心機喺度傾生意、傾大雕啊？係咪？喂，大佬啊，香港做唔做得成生意，唔係睇你個高爾夫球場有幾多個窿噶嘛？係咪啊？喂，即係睇你個社會啊，你嗰個社會氣氛夠唔夠穩定啊嘛？ 同埋競爭能力 啊！如果你個社會氣氛係有咁多不滿、有動盪嘅時候咧，係影響咗成個嗰個營商環境嘅。同埋你講乜？你班友講咩啊？喂，有着數嘅時候就講大灣區。喂，咁你點解你唔去大灣區打高爾夫球啊？ 成大個觀瀾湖喺度， 唔係咯？成個觀瀾湖喺度，喂，你咪上去打咯。跟住你話，即係好似我見到咩中國啊中國賓嗰啲話唔方便。喂，大佬啊，你翻工使唔使打卡啊？你使唔使准时翻工啊？ 喂， 有冇 attendance 要 take 啊？ 去粉岭都唔系好方便嘅咋？ 啊，唔係，阿鍾國斌話好方便。 唔係你粉嶺同你去觀瀾湖深圳嗰、那個係嘛？ 係啊， 我冇去過啦。 你之後就嚟有高鐵啊！ 喂，你有高鐵啦？ 係啊。 喂，咁去嗰度打有咩問題咧？唔係 咯， 傾生意啫嘛。 啊， 順便你班阿哥，你都係 去得北望神州，你翻大陸傾。 唔係咯，即係順便 叫埋雞。 嗱，你講嘅啫。我想講頭先，不過我忍住，即係由頭到尾直落。 啊， 係嘛？有乜問題啊？ 一條龍服務係咪？又肋骨又剩， 咪而家成件事咪反映到一樣嘢咯，即係嗰班所謂嘅權貴咧，以前咧都仲會俾個言論自由你，就去玩。但係自從講緊梁振英呢個2012年，即係講緊呢一個修訂呢個嘅丁屋政策啊嘛，咁然後就係高老和派好假同埋好假的肥仔就走去揼社民連開始，咁啲權貴發現係喂你呢一班咁嘅反對派，喂越講越大聲嘅時候， 應該得掂喎。嗰個叫做係爭取民意嘅時候挨打係咪？即係佢有咁嘅諗法。 唔係咁，所以咪趁呢段時間嚇 你先咯。 老實講，你講道理一定係講唔通 啊！ 你高爾夫球場第一，政府又即係基本上免地價俾你，亦都唔使收你租， 一蚊嘅啫。 而你又炒到咁貴，我初時以為幾百個。 你自己圖利啊，係喂大佬，你個公共資源嚟㗎，你嗰笪地係 跟住你計極嗰條數咧。我都唔知道你計點樣計嘅，係咪？你話開放俾公眾人士，如果你開放到俾公眾人士，好簡單嘅道理，點會值2000萬咧？ 唔係佢講嗰啲公眾人士，佢好多係造假嘅，又話有幾多嗰啲國際賽啊，嗰啲乜嘢啊？ 唔係01嗰度咧，就做個實驗嘅，咁佢自己就真係喺公眾人士時段嗰度走去玩，朝頭早8點到。9點換衫，10點打1個鐘頭，咁跟住就踢你走噶啦，收你6000蚊。 嗰啲時段啊嘛，係咪？咁即係嗰啲，喂，你係即係你唔方便一般人啦，係咪？嗰啲等 唔係，咁我諗佢間時嗱，我僆仔嗰時候跑 cross country， 咪就去粉嶺高爾夫球場跑嘅咯。我諗嗰啲入咗我哋數噶，當我哋公眾人士噶，即係其實我去邊度跑都得噶啦。我哋 cross country， 不過即係學界你喺度定咗嗰個地點，我哋去嗰度跑嘅啫。 跟住咧，佢就係即係有啲友就喺度話啦。即係其實政府佢都做咗嗰個顧問報告啦，就揾奧亞納啊，又係奧亞納，大家記唔記得啊？即係嗰個幫呢一個又幫新世界啊，又幫政府啊，一齊做嗰個顧問報告，然之後咧，即係幫呢個新世界偷呢個政府嘅顧問報告嚟俾佢睇嗰個咧，咁就話啦，咁我哋而家咧，即係嗱，你而家政府講咩咧？你保育就係話，咁有好多古樹喺度啊嘛，係咪？咁但係原來咧，即係奧亞納個報告咧就話啦。即係其實佢根本上佢唔建議發展嘅地方咧，都冇古樹嘅，原來係即係呃鳩人。同埋講真啦，其實呢啲高爾夫球場咧先至唔環保啊！你用幾多化？你用幾多嗰啲化肥啊？你係好撚傷地嘅，其實是 樹唔可以生太高啊嘛 嚇、啊！你全部都係嗰啲草皮啊嘛，係咪？你 揾個第二個地方都係自己再起過 大陸啦、深圳啦、啊，你咁撚中意翻大陸？ 香港咁多離島， 咪係咯， 整咗18個洞，你用乜嘢？你包真係咁有錢？ 你有遊艇噶啦，你班友 咪咯，咪附送埋遊艇服務咯。唉、大佬，我都唔夠，連地方都未夠住。大哥，我哋呢度啲人都 係咪？同埋 歌咩爾夫？同埋一樣嘢咧。是香港才有這件事的，在外國打高爾夫呢基本上是很平民化活動、 okay、 因為一來大把這些球場大把這些球會也都不是貴到媽媽都不認得入個會可能是幾塊水美金而已隨時或者幾塊水這個歐羅而已即是不是搞到呢是變成一個富豪的玩意 我玩過一排的就是去訓練場我也去現場玩過、我都不知道遊戲有什麼那麼好玩即系同我哋打篮球嗰啲咁样嘅感觉咧， 唔同，冇咁激烈。 唔系啊，完全系冇嗰种竞争性。 唔系个节奏系好慢噶嘛。 唔系，即系你。 我都唔明啲人有咩咁好玩嘅。 或者你， 不过唔紧要咧。嗱，呢个系兴趣问题。不过老实讲，你而家加入到嗰啲大联盟嗰啲友，全部都系睇住个身份嘅啫嘛。 但你见到阿叻喺度噶， 唔系就系因为觉得个身份就系咧，呢啲系富豪嘅玩意。咁去玩一下啦。唔系，我真系体验过。我操操4、5次，現場又打過，咁好玩呢個遊戲。即係我白攝啦，其實即係我啲窮人，你都係窮嘅，即係同遊情嘅，裝翻同遊大佬，係嘛？幾十蚊咁啊，咁去試下啦，咁樣嚇。一嚿水美金啊，有個好 professional 嘅咩 PGA 教練啊，我唔記得咗。 揾有錢嘅，你都可以玩咩嘅？可以玩 tennis 嘅 ，tennis 都其實係比較有錢啊，或者係。 中產啊。 但問題而家講緊係咩運動都唔重要嘛，最重要一樣嘢，政府係話係同埋呢班權貴係話翻俾你聽，即係如果你想喺體制外部進行任何嘅衝擊，改變政府唔係影響政府同埋呢班權貴嘅利益嘅話咧，佢哋係會用暴力去到對付你哋嘅。 同埋咧，即係講真啦，你林鄭政府，你講咩冇預設立場啊？你揾黃遠輝出嚟做呢、這、一個做醜人係咪喺度扮中立去政治化？即係你唔好話我哋踢爆你啊！喂，你嗰陣時搞啊，你好搞唔搞搞諮詢啦、啊？係咪？你搞得諮詢，其實講真，你都有前科。你之前搞咩啊？全民退保嘅諮詢，你揾邊個嚟搞啊？ 嗯， 佢揾阿周永新啊嘛，大家都以為咧成事啦，一定係啊！你揾到周永新咧，因為周永新其實佢撐咗全民退保十幾年噶嘛，其實 我讀大學嘅時候佢已經寫緊呢啲書。 啊屌你老尾！即係原來佢最後尾佢揾一個顧問報告 override 咗呢一個周永新，即係等搞到周永新咧覺得被揾笨，係咪？即係你扭曲佢嘅意思，咁撲街都有嘅。即係將佢搓完禁扁，你而家你點搞咩大辯論啫？ 冇啦，即係而家佢咁嘅勢咧，你可以睇得到咧。即係如果佢有決心，有呢、這、一個即係有決志嘅政府嘅話， 唔係佢好有決志喎、啊、這個政府。 你就收咗佢，係嘛？我唔知佢幾多錢租啊，可能係一蚊嗰啲嚟噶嘛，係嘛？ 係啊， 一蚊嗰啲租嚟噶嘛。 係因為嗰條條。 你真係如果你真係要玩民心嘅話。你最多揾個地方，香港大把地方，其實老實講，你三分之二都係啲郊野公園，揾個地方再俾佢起過啦。 都唔係郊野公園啊，其實即係主要係中地嗰啲，中地都有千幾公頃嘅，其實係 俾佢自己再起過啦。橫掂嗰個地方已經發展咗，又相對方便。大佬啊，我好耐冇去過啦，即係幾十年冇去過啦。嗰陣時候我一落火車對面已經係啦。我唔知而家個站係咪喺嗰度啦。我以前去跑步跑 cross country 嘅時候 ，inter school。一落嘅火車站就行入去，就已經係高爾夫球場啦，大佬，方便到咁、 啊。 你唔係俾幾萬人住，或者幾十萬人住，十幾萬啦，起碼都係嘛、嗯、起到。你走去俾個幾百友、幾千友，我當你一萬人啦，打高爾夫球有咩意思啊，大哥？ 嗯、 一句到尾、 嗯， 我係都會咁選擇啦，係嘛？你又成日話代替啲即係細路出嚟講嘢。话咩代咩海啊，又成日嗰啲出嚟讲嘢，大佬，而家有啲现成嘅嘢喺度，可以你执咗佢嘅。嗱，我唔系话将人哋嘅高尔夫球会嗰几千万抌咗落海，俾个第二个地方佢重新发展过啦。香港大把地方，系咪？ 嗯， 我又唔信揾唔到个位置可以俾佢起个十八栋嘅高尔夫球场啦。 唔系个重点唔系喺高尔夫球场本身，而系你提出问题本身啊嘛。政府要做唔系解决问题，系要解决提出问题嘅人啊嘛。 咁、嗯、但系个问题就系在于你咁样系代表你真系不畏强权。 嗯， 我不畏呢一个嘅商家佬嘅利益。 不畏强权，你咪死剩咯。 屌，咁啊，嗰阵时你讲咩好打得啫？你好打得，你都唔系对你。 你对我哋就梗系好打得啦。 即系 你对住啲权贵，你边度咁好打得啊？ 佢好 嗱，你好简单嘅啫。林郑月娥 欺善怕恶嘅。 你高尔夫球场系一个最重要睇你，系咪好打得，同埋系咪有诚意地，系有决志地，系解决香港最重要嘅民生问题，即系就系房屋问题，而家个好重要嘅指标。你唔使讲嗰啲技术问题，技术问题一定系容易堆砌到嘅。你话正又有十样，反又有十样，嗰啲嘢已经系唔重要。我就叫你表演一下，你点样对付嗰班权位？ 系 个个会值二千万 ，OK？ 你咁搞嘅，服你。 嗯， 咁我哋就后悔啦。我哋就对当日即系支持嘅薯片咧，即系去对抗你嘅咧，或者对抗老共咧。就全部都收翻啦，可以。你夠膽搞個高爾夫球場就得㗎啦。其他地方你唔好同我講啊，我就要考驗你，你自己睇到你自己喺呢一個問題上面，你係咪真係不畏強權？ 性幻想到此為止啊！ 不過我覺得咧，就真係即係你成日高爾夫球場咧，其實都唔係一個頭號矛盾嚟嘅，因為 同埋你作為一個政府，你都計到條數㗎啦。香港貧富懸殊咁嚴重，香港嘅房屋咁短缺。你呢一啲咁样嘅嘢，无无谓谓嘅嘢，同我哋大众系冇关系嘅嘢，你一定系攞嚟变成一个阶级矛盾噶。尤其是喺香港，第啲地方我唔敢讲， 因為嗰啲嘢已經好平民化嘅，打高爾夫球唔係咩好 high 嘅活動嚟，大佬係嘛？即係同打網球，你話真係打網球又係差唔多，係嘛？ 打網球都好貴族㗎，可以。 只要你 NBA 球星夠有錢啦、啊，踢波夠粗魯啦、啊，美斯幾多錢人工啊，大佬？同阿老虎仔護士都係差唔多嘅啫，大哥係嘛？所以如果你喺呢一度能夠體現得到，你呢個政府真係解決香港嘅問題嘅話，你就喐呢個高爾夫球場俾我睇。你唔敢喐，代表你根本就唔 係呢個咧，就真係我拜。 你喺度吹虛， 你真係要聽下習近平講啦。即係習近平點樣訓示呢一個林鄭咧？就係話咩啊？為官避事就平生恥啊嘛，係咪？喂，你對住嗰啲咁樣權貴，你咁避事咁 Q 驚佢哋，你敢唔敢啃呢啲政策嘅硬骨頭啊？哇！你又話你自己咁崇拜啦，習近平啊，有個人魅力又盛啊！喂，呢個時候你係咪應該將習近平嘅聲言銘記於心、 啊？同埋你將嗰班大聯盟嘅人、啊，全部嘅人起曬底，已經知嘅咧，嗰百幾友、啊，全部都係有樓嘅人嚟嘅， 梗係啦，包括何君堯，何君堯條撚樣，即係喺呢一個呢個粉嶺嗰邊啊嘛，佢係有地噶嘛， 12萬啊嘛，好似話 係啊。即系呢条撚样系咪？即系你话扑街系咪扑街嘅许志峰呢啲系咪？即系呢啲咁嘅友真系咁你除此之外啦，咁你而家你又争千二公顷噶嘛？讲真，你又争千二公顷，你成个高尔夫球场啱啱好就缩咗你成十几个 percent 嚟。 唔系，但系你讲呢啲冇意思嘅，讲到尾都系呢个问题。喂，你而家要政府去到修订无论丁屋政策定系呢一个高尔夫球场，甚至去到啱啱朱凯迪当选嗰阵时讲紧横州都好，政府咪就系话俾你听，喂，嗰啲权贵已经圈晒地噶啦，你系唔掂得噶啦，就系、是、咁简单。 讲真啦，你其实都系你而家你咁你而家话即系好迫切又成嘅，究竟你系咪解你系咪你开你建置嗰啲土地系咪解决咁迫切嘅问题先？喂，你想搞呢个边陲嘅郊野公园，你想搞你想填平呢一个荃湾淡水湖，嗰啲冇十年你都搞唔掂嘅。但系而家我哋讲紧呢一个公屋轮候册系二三十万嘅事啊嘛。你而家你要針對你最短期裏面可以攞地嘅地方㗎嘛。 佢個目標都係只有一樣嘢嘅啫，就係、是、炒高啲樓，然後呢你班友就要焗住以置業方法去解決居住問題。 所謂房屋短缺根本就係一個即係、就是、地產產業化問題。真係加大供應嘅時候，喂，你班友就係牙痛咁聲㗎啦。 基本上我好多時都覺得係自製造出嚟 嘅。係啊，呢、這個 嗰、那個房屋嗰、那個無論係需求同埋供求都係。先講供求先，即係講到呢個 point 嘅時候，喂，如果你比較嚟講，香港一定大過新加坡啦。新加坡可以有七八成人係置到業，而個個單位就算兩公婆都好成千尺嘅細面積嘅地方。我哋咪有少少汗顏嗱，佢又唔係少人嘅喎，佢都500萬人嘅喎，佢地方仲細過我哋，當然佢冇我哋咁多山。是吗？我哋有三分之二是郊野公园。但是个问题人哋解决到冇理由我哋解决唔到㗎、啊。所以呢一、這个一定系我学头先阿龙嗰个 argument 话斋，你系制造緊一个咁紧张嘅供应。同埋佢系焗緊你啲人唔好买租住公屋或者系唔好买居屋而去买私人楼宇作为成个经济链嘅一部分。 嗯。 好啦。你而家製造呢樣嘢咁，啲人更加會搶住去買樓啦！我唔上車，我呢一世都上唔到，我呢一世都脫唔到貧啊！ 咁更重要一樣嘢係你，當你真係製造大量嘅公屋，然後解決咗居住嘅問題嗰陣時，咁輪到嗰班買咗100尺豪宅嘅人，就會走去問你林鄭月娥。你係咪真係揾我笨先？ 嗯， 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啊嘛，所以喺林鄭月娥嘅角度嚟講，就係點解要焗你班人全部買100尺豪宅，都唔可以起公屋，唔由得你班友繼續輪嘅原因就係呢一度。 所以咧，佢今次喺高爾夫球場嘅問題上邊咧，我哋都預計到個結果，就係、是、會死棋啦。 嗯， 林鄭啊，因為佢要製造頭先我所講嗰樣嘢，那個供需求嘅不平衡咧，繼續持續落去啊嘛。 嗯哼， 係嘛？我完全明理解啦，而家終於就係、是，喂老實講，佢要收容乜易啫，係、嘛？英國佬嘅年代話收你就收你噶啦，以前佢都唔喺嗰個位噶啦， 直至現在都係咁。 以前係跑馬地嘅，你唔知啊？同馬會一齊啊，嗰度喺度跑緊馬，中間喺度打緊高爾夫嘅啫嘛。喂，你都有深水灣嗰個靚地啦，即係海洋公園附近嗰個啦。 佢咪攞咗嚟起酒店咯？ 係咪？喂，你隨便揾翻塊嘢俾佢，用乜嘢？叫佢自己搞過啦。跟住你嗰度，因為已經平整曬啲土地，即係相對容易。 你講起新加坡咧，即係呢個本土研究社咪就係篤爆咗咯。喂，新加坡佢都有同樣我哋香港嘅問題，就係話嗰陣時英國嘅殖民地，佢喺香港嗰個叫做係即係貴族啊嗰種即係碳啊嘅特權啊。喂，其實佢哋都喺度減少緊呢啲咁樣嘅即係高爾夫球用地嘅，其實係。即係呢個真係去殖民化啦， 唔係人民。 但係而家你即係 人民行動黨係新加坡人自己選，第一係左翼，第二樣嘢佢係新加坡人自己選出嚟嘅。香港政府就其實係夾住咗喺呢一個中國共產黨同埋班權貴中間嘅一個即係扯線公仔嚟嘅。你唔可以將呢兩嚿嘢去到做比較嘅，此其一。第二樣嘢，喂，其實你咁講本土研究社嘅時候，我係越嚟越擔心本土研究社嘅安全。個原因係在於當你本土研究社提出呢啲咁嘅土地问题嘅时候，跟住然后你讲紧督工党口、社民联都好，佢哋走出嚟对面对政府，要求政府同埋权贵，喂，真真正正去修订土地政策嗰阵时，佢哋就将会不断咁样受到暴力冲击。个原因系在于你咁样做系攻击紧权贵利益根本啊！ 我谂我唔需要我讲咧，佢哋本身都承受咗好大压力噶啦。其实真系你本土研究社陈剑青啊，佢自己想隔开班教嘢啊，都俾政府針對啦， 朱海迪啊，試過救話俾人暗殺添啦，咁點啫？ 好，呢次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 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